Thank you.

太阳那个爱着呀，

我们呐、啊。

色听我唱歌我心爱的燕子歌亲爱的听我对你说一说燕子啊心情愉快亲切又活泼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眉毛弯弯眼睛亮脖子晕晕头发长是我的姑娘燕子言变了心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燕子啊 亲爱房中人

兵马马，请允许我喊你一声兵马马。在您的目光下，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正当优秀兵，我牢记您的话，军民心连心，处处都是家。